咁呢、這個係、這個、亂嘅。好痴心嗰個契弟咧，叫做湯家華，又係今日同一個節目裏邊，佢話：，誒，即係呢啲空穴來風、微不無因，啲法官俾人批評啊，梗係有原因㗎啦，係咪？或者嗰啲裁判官年輕得滯啊，容易犯錯，咁撚樣都噏得出佢呢個。跟住佢話：，誒，我鼓勵律政司去上訴。嗱，你鼓勵律政司去上訴咧，就即係你企咗一邊。嗱，應該對個判決不滿嘅係可以上訴，係要包括辯方。 嗯。 而你湯家華今朝早講過咧，就鼓勵律政司去上訴。咁即係咩啊？阿台長。 係，即係用個律政司去壓個法庭咯，嚇、啊！用個律政司壓個法庭咯，嚇、 啊。唔、啊、係。如果律政司上訴，即係控方不滿意嗰個裁決，你明唔明啊？你搞清楚係咪？嗱，而家你批評法庭嘅裁決嘅咧，係會有辯方支持辯方嘅人，或者控方啊嘛，係咪？ 嗯。 咁佢話鼓勵律政司去上訴，咁即係佢對呢一個法院量刑對嗰啲所謂黑暴啊過輕，明唔明我講咩啊？ 嗯。 我問你個問題，個意思係咁解啊？即係話佢已經好明顯嘅取向啦嘛？點解啲法官俾人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屌你咪即係對嗰啲黑暴量刑過輕咁樣啊嘛？咁佢先要會鼓勵律政司去上訴啊嘛？係嘛？如果係個被告俾人判得重得滯嘅，佢上訴，佢自己去上訴啊嘛？唔係律政司上訴啊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個分別喺呢度啊嘛？係嘛？所以我問你點解係？即係鼓勵律政司上訴，就係代表你呢一個契弟，呢一個資深大律師，佢就已經有好明顯嘅立場啦嘛，已經係，係嘛？咁啊又係政治干預啊，係咪？佢又講話，我希望律政司堅定一啲、勇敢一啲，唔好話怕輸堂費、怕俾人批評，需要上訴嘅就上訴咁啊！你鼓勵律政司上訴，你唔係鼓勵，你係鼓勵任何人，無論控方或者辯方， 都 對嗰個法院裁決不滿嘅都可以上訴，係咪應該咁講咧？ 嗯， 馬道立嘅聲明就咁講，係咪？如果你咪人一頭共啊，就腦殘心黑就係咁解噶啦嘛，係咪？佢仲喺個節目嗰度咧，就俾嗰個主持即係稱咗抽稱咗嘅嘢嘛，誒、哎、大律師公會從來都冇行出嚟啊，即係。為呢、這個即係誒維護司法體系咁樣，當法庭受到攻擊嘅時候咁樣，咁嗰、那個主持就唔係喎，喺8月21日已經就司法人員即係因作事實裁決遭受批評一事，大律師公會有發咗聲明喎，咁啊屌你！所以即係一個人咧，即係嗱呢啲就係政治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凌駕咗佢嗰個法律專業啊所造成嘅。呢、这個判斷嘛，你係一個資深大律師嚟噶嘛，係嘛？咁好啦，頭先你提啊何君瑤咧，其實我都唔想提呢個撚人嘅。不如今日咧就明報有一段民風不動嗰啲八卦政治八卦專欄咧，就引述消息人士話咧，就中聯辦咧喺啱啱嗰個禮拜一咧，即係9月21日咧，就同啲建制派嘅議員見面啦。咁啊！呢個時候何君瑤咧就喺個建制群組嗰度發短信，屌你！佢又要威啊嘛！呢、這個契弟可能以為佢自己特首都做嚟噶，喺個群。咁啊，將個座談會嘅具體內容重點列出嚟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喺呢一個群組，咁明報引述消息人嘅意思就係、是、喺建制派嘅 WhatsApp 群組裏邊，咁即係裏邊其中有一個人有線料。俾呢一個明報嘛，咁啊，所以建制派，屌你乜都係有契弟噶嘛，即係對建制派嚟講，何君瑤係契弟啦。喂，明明大家即係秘密入去，雖然係公開啲秘密入去，你聽訓示又好，乜柒都好啦，係咪？都唔想俾人知噶嘛，係咪？我係立法會議員，屌我去中聯辦西環聽黨嘅指示，係咪？對自己嚟講好似即係講唔通噶嘛。咁呢啲就九成就係、是。有啲建制派裏邊，即係建制派，即係會認為佢係契弟嚟嘅，係咪？都叫線料啦。其中一個咧就係謝偉俊嘅最撚興嘅，佢有傳播嘅。OK， 咁另外有啲咧就係佢已經係淺藍就嚟變黃嘅嗰啲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不值你嘅所謂，爆鳩你。咁我何君瑤喺個建制群組發咩短信嚟咧？所以我點解要解呢樣嘢咧？因為我哋做新聞，我一定要清楚消息來源。那個 明報就話引述消息人士說，啊呢個消息人士就係嗰個 WhatsApp 群組裏邊嘅建制派其中一個人， 嗯， 就唔係西環嘅消息人士，唔係政府消息人士，因為何君堯就係喺嗰個建制派嗰個群組裏邊去整呢段嘢出嚟嘅，咁就話咩咧？就話座談會咧嘅內容咧就包括咩咧？未來一年議會有三座大山，包括整頓司法界、教育界同社福界，屌你噏乜柒啊！呢啲一定唔係中聯辦入邊啲人講啊，係你何君堯去解讀，然後講三座大山，屌你何嚟講三座大山係咪？毛澤東講嘅三座大山就唔係指呢啲，咁議會點有啲三座大山啊？點樣叫整頓司法界、教育界同埋社福界？咁議會又點去整頓呢幾個界別咧？係咪？係應該通過選舉整頓呢幾個界別啊嘛！你老母你何君堯唔可以直選啦，你選法律界咪得咯，睇選唔撚選到係嘛？咁啊可以整頓司法界咯，教育界咪揾教聯會嗰啲人去選隊冧教協咪得咯，係嘛？社福界又係係嘛？咁又提到咧就話建制派要提高戰鬥力，敢於鬥爭，善於鬥爭。咁邊個始終聯辦嗰啲人講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何君堯將呢個內容披露嘅做法引起其他建制派嘅不滿，嗱咁啊西環啊更加大怒，嗱呢個明報講嘅，何君堯就回應佢信息內容係會議共識，講完就去坐言起行，屌你咪咁撚巴閉坐言起行，又憑你咁嘅陳頭，屌你啦，講嘢略略地，英文又流利過人，中文又流過人，你要去推臨三座大山，屌坐言起行。呢、這個嘢真係，即係呢個嘢都係屌你咁樣距離神經，即係入神經病院只有一步之遙嘅。佢真係以為自己真係，屌你以為佢習近平上身啊！呢個係你明唔明啊？佢諗住特首都有得做㗎。屌你咁樣啫！如果佢做特首，啲建制派第一個殺撚死佢。又話批評佢泄密嘅人幼稚啊！咁又提到咧，中聯辦副主任咧何靜曾經喺會面中呼籲建制派要團結。咁何君堯事后喺建制派群组嘅短信具体内容咧，包括咩建制派提高战斗力啊，大是大非上勇于表态，司法改革要去取掉去假法做起，即系掹咗个假法先，屌你真系，即系要改变香港成个，连个法官嗰、那个，屌你咩衣着都要改变埋啊！唉，又要恢复法官参加国情班，教育部就要隔走嗰啲黄毒老师，点隔走啲黄毒老师？边啲系黄，边啲系毒啊？系咪？你點隔走佢咧？請問，咁你去邊度揾咁撚多教師嚟填補咧？白痴嚟嘅，但係有呢種動機，有呢種諗法，我哋就要聲討佢。 嗯， 啊，咁嗱呢樣嘢咧就唔好屌何君堯，因為多撚謝佢啊，咁佢爆出嚟啊嘛。咁對我哋嚟講，我唔覺得呢啲係秘密咯，屌你真 係。對我講我都知啊， 哇！屌你真係，係咪？對好多公眾嚟講，呢個哇，跟住又話要改革港台，全部又設立呢個記者登記制，又有利止暴制亂啊！咁呢啲，咁嗱呢個咧就明報作唔到嘅，因為佢根據嘅就係消息人士，消息人士就係嗰個建制派群組啊，嗰、那個所謂通訊媒體裏邊嘅群組係嘛？咁佢即係好易啫嘛，屌你轉寄就搞掂啦。 share， 揸住嚟，我要保障嗰個消息來源，我梗係唔講邊個同我講啦，我唔會話係屌你乜謝偉俊同我講，或者石禮謙同我講，我梗係唔會咁樣講啦，係咪？屌你真係，咁就好啦，咁你咪睇到即係葉劉淑儀嘅反應喎，知唔知啊？佢提醒個何君堯。啊！唔應該群組裏邊講太多相關嘅事情啊！咁亦都有啲建制派議員就話俾明報聽，就西環大怒係嘛？即使呢個係西環嘅意思，何君堯都唔應該周圍爆，當係公開秘密就得啦。係人都知道西環咧，屌你咪即係可以俾下命令俾呢啲建制派㗎啦，係咪？咁我想講嘅就係同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咧，就有啲呼應啦，係嘛？而家係成個共產黨，係嘛？特區政府、港共同埋中共，係嘛？佢逐個嚟收拾你嘅咪係，係嘛？一路排緊隊啊，又優先次序，係嘛？排緊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佢要付出代價嘅，我覺得係嘛？我哋嘅固然係，如果你咪日日都嚇。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佢都要付出代價，可以唔使付出代價嘅咩？ 做呢啲惡行可以唔使付出代價，天下間有咁撚便宜嘅事，係咪？一定要付出代價，而且個代價係好撚沉重嘅，我要話俾你聽。 嗯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啊，夠鐘啦。咁一間咧就台長派下檔，聽下啲聽眾電話。 好。 上次冇聽電話，啲人炸營啊嚇。 係咩？ 而家交台費嘅時候，嚇，啊，翻入嚟冇人同佢講咁撚交台費嘅，好得意嘅。今日係24號，大家記得交台費啊！多謝大家支持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